第151集， 也不全是为了这个案子，我们之间的问题一言难尽，很多时候我自己都搞不明白。邹莹的话并未给我带来安慰，反倒令我更不痛快。我潦草地祝她在国外一切顺利，便招来服务员结账。我花了几天收拾心情，却越收拾越狼藉，只能寄情于工作。我回到静人所，没想到今天我哥也在。在许苏的办公室里，我哥郑重其事地交代给我一个任务，让我过两天去机场接一个人，洪瑞的亲弟弟洪玲。洪玲这小子也是奇人，改了个名字叫许林，成功潜伏在了我哥身边，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正因为处处模仿许苏，我哥一开始就不怎么信任他。事情败露之后，他甚至不惜自断一根手指，要与我哥同归于尽。虽最终未能遂愿，倒也勇气可嘉。现在想想，那多半也是唐一川的主意。我不太乐意我哥指派给我的这个任务。这些年我哥未赎当年罪过，一直接济着许林，然而冤各有头。傅云县的亏欠是傅云县的，与我傅玉志何干？我这人一生只欠风流债，其他方面不愿占人便宜，却也从不吃亏。唯独对于洪瑞，我怀的是菩萨心肠，看的是赔本买卖。大学那会儿，我曾被他指使黑社会以多凌寡痛揍一顿，导致肋骨断了两根，肺叶被戳穿，险些丧命，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。若不是看在唐一川的面子上，没跟这小子计较，他丫早被绳之以刑法第234条，日日在耗子里吃糠咽菜，以泪洗面了。凭什么现在我还得去关照他的弟弟？据我所知，自打被我哥救了一命，许林就彻底叛变了，还对我哥生出异样的好感，任他萌芽生长，最终又止于朦胧未明，恰到好处。这也是我无法理解唐一川的原因之一。人亲儿子都说放下就放下，恨时抡圆了胳膊就上，爱时就尘归尘土归土，他一个干儿子到底在叫哪门子劲呢？这会儿许苏正在会议室里接待一个案子的当事人家属，我心里不满，神色挑衅，对我哥说，你这么照顾你的这位宿敌，就不怕许苏知道以后跟你闹吗？ 怕什么？ 我哥点着一支烟，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。 无理取闹，谁惯着他？ 话音刚刚落地，许苏就从外头晃了进来，笑吟吟地问， 哥俩在聊什么呢？ 在聊许 在聊兴业资本的许总，有个 VR 项目，看他有没有兴趣一起参与，过两天我还得去一趟深圳。 我哥及时将我打断，沉沉斜我一眼， 老二你出去吧。 对对对，徐鹏眼光不错，算是业内头一波盯上 VR 行业这块肥肉的投资人。我憋不住笑，趁露馅前赶紧往门外退。处理完案头积压的一堆工作，窗外已是夜幕沉沉。离开静人所，我独自开车在外头转悠，没想回自己的住处。今天天气还不错，有明月当头，有微风拂面。我开着车满城乱逛，没找到解闷的去处，最终还是决定去喝一杯。我刚踏进 LNT， 还没靠近吧台， Timmy 就冲我招了招手，说，马上给你调一杯相爱未遂，让你一醉解千愁。他的眼神充满怜悯，惹得我非常不爽。挨着吧台坐下后，我没好气地问他，谁跟你说我有仇了？他耸耸肩膀，没人跟我说，你一进门我就打你脸上看出来了。听他的意思是，我前阵子活脱脱就是只燃烧的孔雀，要多招展有多招展，要多亮堂多亮堂。现在呢，孔雀变温鸡，看不出来的才是眼瞎。急性酒精中毒过的人在饮酒时理当谨慎，我只喝一杯相爱未遂，就换成了兑了苏打水的威士忌。一个人坐在吧台自斟自饮，长吁短叹，期间好几个人端着酒杯上来搭讪， 我都一概置之不理。别介呀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，何必单恋一枝花儿。提米拿最老土的句子安慰我，未遂，最终提了一个建议，说过两天他就撇下酒吧里的工作带我出国旅行，顺便再叫上一个女孩子一起替我聊情商。提米说女孩是他的雇员，叫 Sarah， 好像还是一个远房亲戚，他一直有心撮合我俩，只是我一直佯作听不懂，不解落花之风情。多半是酒精的作用，听见 Timmy 说了这话，一股奇异的热力在体内窜动。我放下酒杯，转头认认真真地注视起正在吧台边工作的 Sarah。 Sarah 确实很漂亮，还是那种特别招人怜惜的漂亮。此刻她也认真地看着我，一双淡色的眸子湿漉漉的，像凝结的情人泪。我与她对视一晌，回头对 Timmy 一笑说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我看今晚就合适，只是这酒吧太吵，不利于我们好好交流。 Sarah 毫无疑问是 LNT 的镇巴之花，一个挺英俊的男人紧紧握拳，一路冲我怒目而视，眼珠都快掉出眼眶了。我记得他只要一有空就一定会来 LNT 捧场，365天几乎全年无休，实则醉翁之意在 Sarah。 我对他的痴情感到抱歉，心说兄弟对不住，鄙人就要横刀夺爱了。来到酒吧外头，我深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，还没上车 Sarah 就不走了，发出一声微小的惊呼， 这不是上次和你一起来的那位检察官吗？ 我循着姑娘的目光望过去，果然看见那辆黑色奥迪。这里虽是热热闹闹的酒吧一条街，但街道又长又阔， LNT 处在一个相当偏僻的位置，在四周绿化的掩映下，唐处长的车还真不容易被发现。熄了火，唐一川推门下车朝我走来，他戴着眼镜，像峭壁一般移动过来，那么挺拔，那么出众。 Sarah 看见唐一川后莫名着慌，一下就停在原地不动了。不怪人姑娘腿软，唐一川一戴眼镜就显得煞气很重，令人望而生畏。以前我踏出这条著名的酒吧街就没有清醒的时候，眼下不算大醉，眼前的景物分外熟悉，一些模糊的记忆也随之清晰起来。这些年他一直在暗处注视着我，我一时五味杂陈。唐一川来到我们身前，神色是一贯的冷淡，开口却说，你们忙，我找另一位老板就行。总算坐回车上， Sarah 看起来还是很期待今晚发生些什么，她深情地凝视着我问， 接下来我们干什么，去吃夜宵还是去看一场电影？